第135集，赵斌回答了自己的名字。 请问身份证带在身上吗？请出示一下证件。 工作人员打开面前的登记本，登记本上已经有名字和相关信息了。赵斌注意到已经有三个人的签字，应该已经登记进去了。赵斌拿出身份证，工作人员依次核对信息，填写了他的电话号码，然后给他填写了一个房间号，发给他一根水银温度计，拿着房卡带他过去。穿过走廊，在最里面的安全通道旁边，工作人员帮他打开房门，请他入住。 黄色垃圾袋你拿几个过去，你的生活垃圾全部都要扔进这个黄色垃圾口袋里，垃圾袋满了就放到门口，我们工作人员来收。有什么需要你可以直接拨宾馆内线401，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住的房间，我们会尽可能帮你，但是现在条件有限，又是非常时期，很多事情不周全，也请你体谅。 工作人员说道。赵斌忙问道。 啊，这里地址能不能给我一个？我是直接从医院过来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收拾。我有个室友，我刚发消息给他，让他帮我带一点生活用品过来。 那就搜莫泰新湖公园店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待会儿他到了楼下，我们会有人出去帮你拿上来，他人还是不能进入酒店范围。 赵斌感谢过他，回头进入房间，关上了门。这是酒店的一个单人床房间，面积估计就10平米左右。整体装修设施看起来还比较新，卫生间、浴室都配置齐全，舒适度上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房间的窗户大开着，通风透气，中央空调现在是关闭状态，有一点冷。还有一点让他有些难受，房间的窗户开得很高，完全在他头上。从窗户看出去，只能看到外面阴沉沉的天空。今天这个天气，透进来的光线更显稀薄，整个房间显得有些阴沉， 像个囚笼一样。 赵斌忍不住想，但事实上他也知道，这个条件算是很好的，至少还有热水、用电和网络。赵斌坐下来给罗明瑶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罗明瑶就急急地问： 赵老师，你怎么样了？到了没有？环境条件怎么样？ 赵斌语气放得稍缓，安抚他焦虑的情绪。 刚到，地方还挺好，我们以前来过这地方，在星湖公园旁边。高新区政府包了这边一栋的连锁酒店，我现在相当于是公费出来住酒店。这酒店还挺新的，环境也不错。当年没住成公园里头的那个新酒店，今天竟然跑到对面来住了，这是缘分。 罗明瑶重重地舒出一口气，语气也放松了很多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顿了顿，又说： 今天我们大学群里也有同学说，他们那边有同事密切接触被隔离了，他们区好像隔离的地方条件是很差的，他说是一个旧的社区医院病房临时改的，在那边一人一间病房，没有单独的浴室和厕所，吃的也不好。你那边吃的怎么样？ 赵斌看了看时间，现在已经6点过了，应该是要吃饭的时间，但工作人员还没有通知。 还没开饭，待会我问一下，应该是统一发饭的，我们发热门诊、就地隔离，都是医院帮忙打饭来。 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 刚才工作人员说，送东西到楼下，他们帮忙取上来，我想要这里的饭菜不合口，点外卖也行。 罗明瑶仍旧不放心。 这几天有什么外卖啊？ 叹了会儿气，又打起精神来说道： 我刚才给你收拾了一些东西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的，我就给你装了两套换洗的，里面的衣服、内裤全都装进来了，我怕那边没有地方洗。还有之前活动送的洗衣液、沐浴露旅行套装，还有牙刷、剃须刀。我刚才还下楼取了3000块钱现金放在衬衫口袋里，拿到衣服的时候你可小心点，先把钱拿出来放好。 赵斌听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心里的思念满满溢出，化作嘴角温柔的笑意。他没再仔细听罗明瑶说的什么，他只在脑子里反复想象他此刻可爱的模样。 还有什么吗？ 罗明瑶说到最后问了他一句。赵斌回过神，点了一句： 充电器帮我带一个。 好的。 电话那头一阵响动，应该是罗明瑶又去收拾这东西了。一会儿罗明瑶又问， 你的电脑是自己带着的吧？ 赵斌嗯了一声， 嗯，带着的，武宗发热门诊就地隔离的时候带上的。 那我把我的那个硬盘拿过来，万一进网什么的，你还能看看电影和电视剧解解闷。 赵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这硬盘里面没有什么不该被我看见的东西吧？ 罗明瑶顿了顿，好一会儿才又羞又恼地说道， 没有。 赵斌想着他此时发红的脸，心里一阵酸涩。罗明瑶又问， 能不能让我和你一起隔离起来啊？ 瑶瑶，这是传染病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且不说这样是违反法规的，我也一样不希望你有什么危险。 况且你也是医生，现在还有自己的工作和职责。 罗明瑶情绪有些低落。 可是我真的很想这个时候陪着你。 赵斌放缓语气安慰道， 没事，我会好好的，你就在家里好好等我回来。 挂了电话，赵斌感到一阵头晕。从昨天开始，他因为担心病人核酸检查结果，担心处理流程有漏洞，担心工作交接，一直没好好吃过饭。这会儿事情定好了，才终于放了心。现在过了饭点有一会儿了，情绪平稳以后，饥饿感上来，低血糖反应也出现了，头晕冷汗，四肢乏力的感觉很明显。他有些难受的解开羽绒服拉链，拧开一瓶矿泉水，喝了小半瓶，姑且先撑一撑胃。好在没过多久，工作人员就来敲门，通知他吃饭了。赵斌戴上口罩打开门，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把饭盒端到他手里。赵斌粗略一看，饭盒里四个菜，满满一格压实的白米饭，分量相当不错。 不好意思啊。 工作人员还向他道歉， 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始集中隔离，好多东西今天才开始准备，晚饭时间让你等久了。吃完饭你把饭和筷子扔在黄色垃圾袋里面，满了以后放到门口，我们会过来收。待会儿我们晚点还会给你们送南瓜汤，有什么没做好的，对饭菜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意见，你们随时提出来，我们尽快改进。 赵斌忙说， 已经很好了，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好。 工作人员又向他道谢，赵斌回道，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，你们辛苦了。 关上门，他打开盒饭，饭菜只有一点余温了，内容确实丰富，算不上多好吃，但也超出他的预期。他又拍了一张盒饭的照片发给罗明瑶，让他放心。 吃的住的都好，隔离14天算是公费休假了。 八点刚过，房间里的电话响起，总台的工作人员问他是不是有人要给他送东西。 啊，说是你的室友给你带生活用品，我们向你确认一下。 对，是我请他帮忙来送点生活用品，因为我是直接从单位过来的，没有收拾东西。 好的，我们一会儿帮你把东西拿上来。 赵斌带着一点微弱的希望问道， 那个我可以下去远远看他一眼吗？ 工作人员语气很严肃， 赵先生，您现在是和新冠肺炎病人接触过的高危人群，对你自己和对你周围人负责，还是不要和更多人发生接触。我们这里的规定也是定死的，你们隔离期间没有特殊情况不能离开酒店房间，特殊时期请理解。 赵斌轻轻叹了口气， 好的。